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日期是5月29日，是啦，29号啊。咁啊，跟住之后就麻烦波盛啊，播一部呢个嘅 时间系嘛？ 系啊，我帮你拖紧最尾嗰两秒啊，系啊，报埋好报时。 2:10啊，啱啱好啊， 喺度拖紧啊。好啦，跟住之后就到天气啦。 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是70%嘅，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嘅。 系啊，好啦，阿叔出去食啲嘢先吓，抱完拖完时间我哋，我哋系时候俾阿叔出去食啲嘢，交俾你阿波仔。 嗱、今日想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剪头发嘅， 系 咁试完我寻日就剪咗个新嘅发型 吓。 好似你呢个反应，咁剪新发型之余咧，呢个系全新嘅发型师嚟嘅，系第一次试嘅啫。咁因为嚟紧有啲嗰啲婚宴啊，嗰啲要去啦。 哦， 咁就要咁个头就要剪啦。 公开咗噶嘛，其实都 我唔知佢啊， 唔知啊，咁唔好讲啦， 唔好讲边个啦，系是但啦。 咁熟嘅其实， 咁其实 如果佢听紧嘅话，我哋唔系咁熟嘅， 系啊， 谂住俾5嚿水就算噶啦。 系咁样，你到时就知啦。我哋嘅友情，你打个信封，你就知几多噶啦。咁样，其实好高风险，因为系喺一啲叫出席婚宴嘅时候，你去之前转发型师，你真系唔知道会剪成点噶嘛。 我都特登剪咗噶，为咗佢嘅婚礼。你见我啦，但我呢个头唔使点整啊。 呢个安全嘅，阿一嗰个就两边铲晒个顶就留长，就扎喺条边 ，keep 住条边咁样啦。 其实我都想试呢种，但系我 唔得噶啦， 唔得啊，我唔衬嘅呢啲高瘦嗰啲。 我师我细佬都抄紧我， 系咩？ 不过我靓仔啲。 因为细佬唔系听紧啦， 佢唔听嘅佢，我哋不和噶嘛。 咁跟住之后，我去试呢个新嘅发型师，入到去，咁个体验系几好嘅。即系佢首先就会攞只手指喺度，即系睇你啲头发，摸下望下你个状况先。 因为有啲即系掠紧你头发，睇个质地 系啦， 同埋捽你头发， 同埋佢会睇下佢即系可能上一手剪成点。因为我个头系会爆开嘅， 仲睇到嘅咩？上一手剪成点？ 即系譬如佢会睇到边啲地方长定短，佢咪知道佢点样剪嗰 啲层次啊， 系啦。然后佢会见到可能个顶同侧边两边嗰个长度已差唔多，即系佢上手其实唔系好似我而家咁剃得好劲咯咁。 嗯。 咁然之后佢摸完一轮之后啦，咁就问啊，咁啊，你今次想点剪啊？咁样咁哦，两边铲青啦，因为我啲头发生得好快噶，两个礼拜都爆晒出嚟咧，就控制唔到噶。佢话嗯都系嘅，同埋佢话你系咪有啲挛噶？咁样我话都系嘅，即系长 咁都好易睇到啊。 系啦，嗰种同埋你成日见得到嘛。咁佢第一次见我 哦，咁唔系系第一下已经 见到， 因为一般咧嗱，我唔知系咪一个定律嚟嘅， 系 柔顺嗰啲咧直啲嘅。 系 挛啲嗰啲咧，系硬 硬身啲噶嘛， 即系我系好柔顺噶嘛， 系 系啦， 我系你嗰啲系可以 好柔顺，系啊，我嗰阵时等我谂下先啊，早排去食饭嗰个地方啊，你有去嗰度咧，尖沙咀食饭嗰个地方咧，个老板娘咧，即系阿女店员咧，佢个头发系棘晒嘅，咁佢食饭嗰度有啲发型师咁样过嚟一齐食饭嘅时候咧，佢就话喂，你发型铺 salon 嗰度有冇啲咩推介？咁佢喺度倾啦，即系佢哋好专业，佢听嗰啲咩蚕丝蛋白啊，又唔知点样啊，系好劲噶。咁就话仲同埋佢哋系每一支，佢哋即系几个发型师喺度倾嘅时候咧，每一支点样用咧都唔同嘅，即系有啲使唔使再搽完之后使唔使再落水，或者搽完之后要摊头几耐，或者究竟系冲完凉用啊，冲凉期间用啊，又或者究竟你系搽几多，点样搽，系一浸一浸咁搽定系一劈劈落去，同埋嗰支系咩颜色，佢哋就喺度倾咯。哦，系咪嗰个牌子？绿色嗰支唔系绿色嗰支，紫色嗰支，跟住就喺度讨论咯。 哇，好深入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女店员咧，咁佢嗰个 頭髮又真係幾差嘅，因為佢放低咗條邊俾我哋，即係喺度攞手指喺度嗰啲叫咩？梳順翻睇下有幾多係棘啦，係啦，去到棘住咗咁樣， 再大啲， 係啦，咁佢就嗌噶啦，咁跟住之後咧，到佢到我放低嘅時候。佢哋係哇 ，without a soon 咁樣， 可以揈嗰個頭。 係啊，唔係我以前嗰陣時對上產青之前，即係19年嘅時候，咪好長頭髮嘅。 係啊， 嗰陣時電完之後咧都好攣嘅。咁問過嗰個髮型師，即係食飯嗰度嗰個師傅咧，佢就話因為你電咧有時電得太耐，或者啲藥水浸得太耐咧，會整壞咗啲頭髮啊。咁就好容易分叉噶。所以就算你點剪，即係有啲人覺得剪咗個開叉位。咁好似解決咗啊，但其實係唔得嘅咯，因為你成條頭髮有啲位已經傷咗或者壞咗咯，咁就要搽一啲髮膜油又好，或者唔知咩 lotion 又好，就係、是、去解決咯。咁我就係真係由頭，我用一個最原始嘅方法咯， 鏟曬佢，再嚟過， 係啊，砍掉重練，跟住之後鏟青咗之後，而家啲頭髮你睇。 系咯，柔顺 几柔顺啦、啊， 因为你不嬲睇你以前嘅即系中学、大学嗰啲相，你都系呢种， 都系柔顺底噶嘛，系啊，所以我决定，我有谂过呢刻去即系试下玩啲即系花神嘢， 有咩事吗？又砍掉重练咯， 有咩事再砍掉 重练？又唔系未试过， 我想漂诶唔系漂啊，染头发。 哦、 但我又唔知边个衬我，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好衬我，所以就棘咗喺度。电就试过啦，系咪先？所以就未必再试。电都可以得嘅，尤其是呢款，即系而家铲咗青之后再电又系另一个玩法。 系啊，我就系唔敢染头发同埋铲青嗰啲，就我个头发本身已经又厚啦，好似又好干、又我好惊伤嘅之后搞唔掂嘅。 系 咁，跟住个发型师问我系咪本身挛挛地，佢系想知系我自己天生系咁啊，定系佢后天 即系自己整过系？ 系啦，咁知道晒之后，佢就问好啦。咁啊，你对自己个发型有啲咩谂法，想点剪咧？咁啊，要歪翻带去前少少。呢个发型师啊，摄介绍俾我嘅。咁佢同我讲呢个发型师好噶，你即管尽情放胆话俾我听，你想点剪啦？咁 啊，我阿摄介绍嘅， 系啦系啦系啦， 你睇阿摄而家个头。 嗱， 阿摄介绍， 嗱我 阿摄铲青， 我纯粹觉得系阿摄佢自己嗰个俾个指示或者佢个要求，令到系咁嘅样啫。咁啊试下啦。 哦，唔系，但系坦白地说，铲青都有技巧噶嘛。 啊、 即系等于我台北嗰条片咧，个师傅系铲得好舒服噶。 系、 啊，你好似有啲人帮你用按摩棒按摩头皮嗰种感觉，好、舒服噶。 咁跟住阿师傅问我想点剪，我话其实我一路都好中意一个动漫角色，宫城良田。我想剪，我想要宫城良田咁样，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即系两边铲得好青，跟住个顶一嚿嘢咁样啦。宫城良田 系80年代孖黐咳嗰种嚟嘅，系咪啊？ 嗰啲啦咁样，因为本身我系中意要两边铲青咧，铲青得嚟好睇咧，宫城嗰个咧，我系觉得系我由细到大睇都好中意咁，跟住佢就冇出声。跟住就拿个批就系咁批批批批批。 喂，但系佢嗰种有啲挛噶嘛，宫城良田。 系啦，我就谂住自己个头顶都有啲挛啊。 佢嗰种挛系佢向后梳嗰种挛。如果睇我宫城良田冇真人啊， 冇啊，都系睇 即系男儿当入樽入边一个角色， 控球后卫。 系啦，你纯粹系睇佢啲图或者睇佢啲即系插画，你觉得系佢系挛然后向后梳嗰只咯， 同埋佢系好厚咯， 系啦， 好多噶咯咁样。咁其实我系未够嘅。咁跟住我除咗眼镜之后，我剪头发咧，除咗眼镜，其实我乜都睇唔到啊。去到剪完戴翻眼镜嗰刻，我先知嘅啫。 出事系嘛？ 都唔系叫出事嘅，同我想象中差好远啊。咁但系冇办法，我头发唔够多。发型师都话，其实你呢个头要花啲时间，佢系 去储， 要储头发啦，同我重新再 tune 个型。所以佢话其实个顶位咧多翻啲头发好睇啲，但系佢铲两边嘅时候，我觉得系好舒服嘅，舒服到我瞓着咗。佢剪咗呢个头剪咗成个钟嘅、 嗯， 我之前剪头发冇咁快，半个钟搞掂， 剪系十分钟搞掂喎。 系啦，佢剪咗一个钟，咁我就瞓咗好耐，咁佢就真系好有心机咧，用我听到佢转唔同嘅跑嚟铲，即 系有啲层次 啊咁样啦。咁跟住就整完之后，咁啊遮埋个头，咁啊走啦，好舒服、啊。 但我想讲剪完头发第一下，你都觉得冇咩问题，即系好似寻晚咁样嘅 话，冇乜嘢噶。 系啦，跟住今日好似出咗啲事啦。我成日觉得系关除咗个师傅嗰个叫做手势，即系佢会帮你 set 翻好个头之外咧，另外一个就系你嗰阵时个头咧 ，let's say 你个长度啲头发咧会向呢个角度生，或者佢个会呈呢个倾向啦。嗯，当你剪完嗰刻咧，佢都仲系呈嗰个方向嘅。但当你一洗完头瞓醒之后咧，你个头发个方向又唔同咗，所以成个感觉就冇咗。系啊， 所以其实瞓醒或者咩，你系要洗头一次，同埋要吹头咯，即系佢喺度教你点样吹嗰个头，吹翻你讲嗰个方向咯咁。但系其实寻日剪完嗰刻，佢帮我 gel 完之后，佢就教我要买啲咩 gel 啊成啦咁样。 咁我去到间铺头，佢就买咗啲 gel 咧，话最紧要系硬身啲嘅，即系等你可以定住个头。 你而家系有落， 系啊， 哦， 有原因嘅。入到去间铺头，有个哥哥仔话：，哦，我想买翻啲硬身啲，重复翻发型师讲嘅嘢。佢话：，哦，因为佢成个柜咧，我根本完全冇概念。佢话试下呢一支啦，我正想伸只手去攞。啊，其实呢支都 OK 喎，啊，仲有呢支，同埋嗰一支。佢 total 俾咗起码四至五支，我根本唔知道边一支系我应该要买，亦都揾唔到发型师用嗰啲，咁又拣咗支硬身嘅翻去，咁到今日再整啦。 你唔影低发型师用边支，然后走去铺头揾雷紧？ 我记得佢嗰支系咩颜色，佢嗰度原来冇啊。 哦， 系啦，咁我咪冇办法啦。咁到我今朝终于打开嗰支 gel 自己试下整啦，一查擠出嚟个颜色同琴日饭屋用嗰支已经唔同啦，我今日嗰支系透明啲嘅，琴日嗰支系结啲嘅。一查完上去之后，你而家见到系干晒咁样样，好似即系佢冇一种咧湿湿立立嘅嗰种状态。但系琴日我剪完嘅时候，佢 gel 咧，你望落去系好似 wet look 咁样样，湿湿地咁。今日完全系冇咗呢个状态。我而家今日个头我形容啊，系瞓醒咗之后竖起晒啲头发，但其实我落咗好多 gel 落去。 真心咩？ 系啊。呢、这个系拣个，我觉得系拣个 gel 嘅问题嚟噶，所以我而家有一种好纠结，应唔应该买过一支新嘅 gel 贴近翻寻日嗰个状态咯？因为我今日落咗好多，佢而家望落去都系， 我都觉得系，同埋个手势问题咯。你有冇用风筒吹嗰啲啊？ 我今朝赶住冇啊， 系咯，我唔知啊，真系你再试下啦。 系啊， 因为你得翻两日嘅咋，即系得翻今日同埋听日咯。礼拜一就要出席个婚礼啊嘛， 我听日都有婚礼要去。 系咯， 系啊，我谂好唔好买个支新，我而家有啲纠结。 系啊， 应唔应该要？ 你好唔好换个头添啊？ 咁又唔系，因为寻日 或者大帽咯，着婚唔系啊，着西装大 帽啊， 系啊，但系 cap 帽都唔系咁核突噶咋。 因为寻日嗰、那个， 起码你而家公开话俾大家知，你剪衰咗个头，唔系系人哋冇剪衰，系你 gel 衰咗个头。 gel 衰咗个头啫，因为寻日行出嚟，见到所有人都话个头好睇嘅。我自己未睇惯，但 今晚就有机会嘅，你有时间先算啦。 我谂咪影张相俾发型师望一望，有冇应该点搞？ 或者你着衫嘅时候着晒工程良田咁过去咯，系人都知道你扮工程良田咪得咯。 诶、哎，我有嗰件波衫啊， 系咯， 同沙律嗰件， 哦系， 好耐以前嗰件。 但其实即系你话抄漫画角色嘅头，我系想抄三井寿。 三井，你又唔得啦，因为你啲头发柔顺，你好难竖起佢。 错， 你要长嗰、那个。 是他未打翻波之前嗰个三只手，是教练安世教练，我想打篮球嗰、那个，我头冇晒啲牙嗰、那个 三只， 我而家放低其实有啲似噶， 系 转头试俾你睇啊！期待这一拉一扯，威快高些。站这一高一低一体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深夜深夜喂我每次打喊路接到你照片水暗路可顾在线吞吐、yeah, 可顾用着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动加班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不动脑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进这游戏 些，何妨集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停止我心也心也，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踏一些，费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 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老师播成 与历史一， 历史一，历史一，考下你，在一九一八年这个世界有啲乜嘢结束咗呢？ 我知系一九一七年， 唔系嘛？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老师播成 与历史一， 历史一，历史一，考下你，是举出啊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嘅一个主要原因。 我知系人类嘅劣根性， 唔系嘛？我问紧你历史题啊，你同我讲黑字图。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老师播成 与历史一。 历史一，历史一，等我考下你。嗱，是举出一样苹果发明嘅产品，系改变咗人类后世嘅生活嘅。 我知系苹果汁，我日日都饮嘅。 唔系嘛？唔系食嗰啲苹果啊！你冇同我讲苹果批。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老师播成 与历史一， 历史一，历史一，考下你啊，请讲出人类历史上面第一届嘅世界杯系喺边度举行嘅呢？ 我知喺足球场。 唔系嘛？鬼唔知咩？唔通系篮球场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老师播成 与历史一， 历史一，历史一，考下你。请讲出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边度举行的呢？嗱，警告你，唔好答我运动场啊吓！ 我知喺地球， 唔系嘛？你仲同我玩呢套？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老师播成 与历史一， 历史一，历史一，考下你，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登陆月球的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呢？ 我知是中国嫦娥奔月。 不是吗？咁第二个登月系咪吴刚啊？咁咸湿堂系咪排到第三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老师播成 与历史一。 历史一，历史一，考问你，人类在战争当中经常使用大型武器，但随着科技进步，武器的技术啊、杀伤力都不断变革。自举出核弹以外，一样可以一下子夷平一个地方的大型杀伤力武器。 我知是元祖高达 RX782， 仲要加埋阿宝。 唔系嘛？咁哆啦 A 梦都好劲啊，成个八宝袋啊！ 完。 好，转头新闻翻嚟之后有 最慢字之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支联会就六四游行及维园烛光集会申请的上诉。委员会说，上诉一方提出的游行及集会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本港疫情严重，周边地区染疫人数未能受控，加上疫苗接种进度未如理想，以及主办方未能说服委员会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是切实可行，因此驳回上诉。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失望，他说支联会会停止宣传六四集会，在六四当日支联会常委、成员及义工都不会以组织名义到场。蔡耀昌又说，作为支联会秘书及原有活动申请人，他不会在六四晚上进入维园，他希望香港人安全，呼吁公众各自悼念，希望日后能够重返维园。警方欢迎上诉委员会的决定，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的集结，亦都不要以任何公告或其他方式宣传已被禁止的集会或游行。警方对这些行为不会容忍，会果断执法。保安局发表声明，表示如有任何人尝试挑战法律，包括限聚令、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等，警方会依法严肃处理。教育局早前发布15个学科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明白学校需要时间将国家安全的内容编排在课程之内，但期望能够尽快做到，目标是越快越好，而最迟要在2022-23 学年推行。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中史及历史科的框架内容多从中国角度出发，杨润雄说，相关科目要以史实作教材，但学生应同时充分理解国家以往的看法。对于教师能否在课程内教授有关六四的内容，以及能否在校内悼念六四，杨润雄说，香港是自由的社会，言论自由受到保障，但任何教学及活动都应该与课程紧扣，符合课程框架，亦都要考虑是否适合学生的年纪、学习进度，相关情况应该交给学校作专业考虑。台湾新增3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20宗是本土病例，另有166宗校正回归个案，再多21人死亡，再创单日新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炎热，但是间中亦有骤雨。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嘅嘉宾咧系有张曼芝 Gigi 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佢系今年嘅女新人啦，亦都系一对孖生姊妹嘅家姐啦，系啦，咁我唔知道我每一次见到孖生姊妹都好想买一样嘢嘅，系咪真系有心灵相通呢样嘢咧？ 我好 old school 嘅、 啊、 主持人， 系啊，港台啊嘛， 因为你做晏昼添， 系咪真有呢样嘢噶？想知道 其实。冇嘅，我覺得如果去到一個關鍵時刻，應該有，即係例如如果俾人 綁架， 綁架或者俾人 標心， 或者我就嚟死啦，十大酷刑， 係、 啊，然後我心裡面默念佢個名字，我覺得佢會感應到咯。但我都唔知點解係要去到呢啲位置，即係唔會係嗰種我而家好想食肉紙壽司，然後我諗呢、這個佢唔會諗到，係啦。 但係個感應都幫你唔到嘅。假設你真係俾人標心，或者你酷刑緊咁樣， 可能嗰個信念夠大。帶到我開翻我哋可能嗰個心靈相通出嚟咯，即係你可能去到即係例如超人迪迦佢就嚟死， 我你超人迪迦年代喎、哦，我都係噶，係啊 ，friend 嚟噶， 真係我以前細個咧日日唱超人迪迦主題曲咯， 哦、 oh. ，我阿媽個 DV 即係我阿媽幫我拍完，我睇翻 DV 機。我是真的劲中意唱呢首歌。 有冇做埋？ 你有冇买嗰啲飞机啊、超人玩具嗰啲啊？ 冇嘅，但系我系成日唱，即系我系喺呢个张床又唱啦，去厕所又唱啦，即系不断咁样唱呢首歌咯。咁所以我系好中意超人迪迦，但系唔知点解冇啦啦讲起超人迪迦， 我都唔记得咗。 心灵伤痛，心灵伤痛。我即系嗰个闪闪闪嗰样嘢咧，我就觉得可能我哋嗰个孖生嗰个内部机构其实系有嗰个闪闪闪闪嗰个嘢。咁当我真系唔得啦，唔掂啦，我就嚟。冇啦，咁我觉得我嗰个闪闪闪会感应到佢嗰个闪闪闪咯，咁我哋就一齐闪闪闪，然后佢就会好啦，我嚟救你啦，咁、哦、样咯。 你试下而家系咁谂超人迪迦，谂十次。 超人，哦，我谂先， 系 咁啊，要停好耐咯。 你试下读超人迪迦。 超人迪迦，超人迪迦，超人迪迦，超人迪迦，超人迪迦，超人迪迦，超人迪迦，超人迪迦，超人迪迦，超人迪迦。 你今晚想食咩？ 我今晚想食寿司。 哎呀，我以为个超人迪迦。 哇，好老土啊！呢个游戏都原来 好老土啊！呢啲游戏 最老土嘅电台节目就 咁噶。 你今晚翻去问阿妹，有冇一刻想睇超人迪迦噶嘛？ 或者有冇一刻谂起 咩超人迪迦？ 细个好开心咁唱超人迪迦。 系、咯， 哇！你试下 可能得喎， 系啊， 悭翻啲 send message 嘅钱啦。 咁啊，呢个第一印象咧就俾你每一样嘢就关我大一嘅。咁啊，呢一样嘢就关你而家呢首派台个姿态事嘅。轻轻讲讲即系姿态呢一首歌想表达紧嘅系。 咁呢一首歌咧，其实顾名思义非常自恋啦。点解叫姿态？就系因为我个名字有个姿字，张曼芝姿态。咁咧就系有自己嘅态度啦。咁其实都系希望去令到大家都可以。去諗翻其實自己身處喺呢個世界嘅態度，即係就算世界幾咁荒誕啦，社會發生咗好多嘢啦，即係特別係呢一兩年啦，咁大家去諗下其實自己其實喺呢一個生活入面自己追求緊啲咩咧，同埋因為觀察到一個現象就係、是，其實我覺得香港好快，即係呢個社會好快啦，好多比較啦，好多競爭啦，咁其實我覺得其實都攰嘅。大家其實可以去找回自己心入面的平靜，然後去想想自己真的喜歡做些什麼，因為其實是一個即當個社會這麼快的時候，其實自己反而是可以去放輕一點咯，這樣咯，所以就其實每個人的態度都不同，所以其實這首歌是都有表達自己態度，同時希望人家都想想自己应该是怎样的呢、樣咯， 所以呢有这一首歌呢，我和阿一呢给你估的那件事就是我们两个哪一个呢最近有一个念头是想着 delete 了个 Instagram 很认真地望着， 为什么是我呢、 因为分析一下， 是 我觉得 唔知点解啊，我都系凭我嘅直觉。我觉得你系虽然你外表好 strong 啦，咁但我觉得你系有一个脆弱嘅一面嘅。未去到是轉牛角尖，但很容易落入一個情緒啦。另一方面，你覺得其實這一樣東西對我的生活都沒什麼，你寧願掉了它不看，那就是我的直覺了。 哇，讀心神探， 但是我跟你說不夠十句話而已。 你就是觀察了他，不過你怎樣不出聲啊，你怎樣 他，因為首先啦，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其实还有他说他自己是痴汉，那我当然信了。波醒啊， 是啊，是啊， 波醒说他自己是痴汉，他又穿了姿态的 T， 那我觉得，那他都要拿个 IG 夹女，即他都要拿个 IG 看看其他女生，包括我，是不是？那我就觉得他 不舍得 delete， 不舍得 delete 个 IG。 唔得唔得，佢都其中一個樂趣都係我，佢都要望下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其他女仔或者呢個世界發生緊乜嘢事啊咁、樣。咁但我就覺得咧，阿一就唔使啦，佢就覺得唉，其實 女啫嘛， 新聞呢啲嘢我睇其他嘢都得啦，I G 呢啲。虛幻嚟嘅，咁樣啦，咁所以我嘅分析就係、是，係阿一想跌咗成個 IG， 係咪？話俾我聽個答案。 佢史上分析得最深入嘅一個嚟嘅，佢 係咯，嗰啲 point 好 firm 喎。 係啊，佢好 believe 自己嘅， 佢相信咯，就好似佢話首歌係自戀咁樣咯，佢對自己嘅 point 都好自戀啊嘛，錯啊，咪講下笑啫。 哇，佢個樣幾失望啊！ 我唔相信， 佢话我咁都错，头先个样系。 因为我觉得我劲信我自己直觉，其实同埋好少错噶。 系，唔系啱嘅，啱嘅，啱嘅。 耶！ 佢啱啱个样系，好可惜啊，真系睇唔到啱啱个样，点可能会错嘅心谂， 就好似百万富翁最尾嗰条啊。我系读 drama 嘅。 嗱，咁啦，你自己讲咗先啦。点解最近你谂住？delete 咗佢咧， 心情唔好咯， 点晒头咧，黐线， 系咯，心情唔好咪 delete 咯，唔系都冇咩好睇啦，其实，即系你每日睇啲人吃喝玩乐咁有咩意思？ 多现人咁， 系啊，我而家真系觉得系攞嚟工作啫嘛， 系， 即系攞嚟工作要揾下咩靓女做嘢咁样，咁然后冇啊，系，睇下支持冇啦，冇咩用途 IG 开翻啦， 开翻就系 follow 一个人啦，就系 follow 支持一个人，开个 account。但之前你話你嘅直覺係準嘅，向來都係。有冇啲咩直覺準嘅嘢發生過？你而家記得係啲生活瑣碎嘢又好咩都好都得嘅，其實。 例如玩狼人算唔算啊？ 算。 即係玩狼人，我覺得個遊戲未開始，揭牌都未，佢係狼人，跟住估。跟住有中，咁當然唔係次次啦。即係狼人呢啲就，但係生活上，例如話我試過做紅娘咯，即係撮合撮合我個 friend 同一個男仔，我覺得佢同佢應該會襯嘅。跟住我就有介紹佢哋出嚟見面啦，真係，然後佢哋就係真係一齊咗咯。 哦，有冇做呢個工作啊？ 依家就冇啦。 哎呀， 依家專心喺音樂上面啦。咁當然，咁 阿一想你 串噶， 冇話有副業噶嘛可以。阿一想你串合啲女仔俾佢啊， 可以嘅。 但係賭錢用唔用得着？ 賭錢我唔係好賭嘅， 即例如新年嗰啲魚蝦蟹啊。 即新年財嗰啲啦，玩下嗰啲有冇咧？ 買大細嗰啲，我都有贏過嘅。但係如果六合彩我有直覺就好啦。通常我嘅直覺係用喺人嗰度多啲嘅。 咁你跑馬咯， 跑馬 有騎師嘛，就唔係賭波咯。 即將你個直覺擺喺嗰個騎師度啊！呢、這個騎師今日個面部表情幾好啊，今日應該贏喎、啊。 但我未試過，不過你哋咁樣講完，可能我試下咯。 係啊，睇下望下佢哋啲面相，哇，精神面貌今日幾好咁嗰啲。 如果有隻馬叫姿態，我一定投，因為姿態其實都似啲馬嘅名。 你揾得啱。 姿態小子啊，即係後面要加一個咁樣嘅嘢咧，就 係 啊。啊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想之前咧分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咁你又会拣一个咩范畴嘅自己嘅嘢台词啊？ 食嘢 系嚟嚟嚟。 我唔食芝士同埋奶，我唔会敏感嘅，但系我会想呕啊！唔知点解，即系芝士浸味同埋奶嗰个味都唔得咯。然后我好多 friend 都觉得系好可惜啦，因为劲多人中意食芝士嘅，即系咩都要加个芝士粉啦，同埋。嗰、那個即係好多人都中意嘅一樣嘢咯，咁我自己就真係好，我都好想自己中意咯。係當我好多 friend 係咁食嘅時候，但我真係唔得，我真係一食到我就 想作嘔啦。 係啊，係啊。 芝士蛋糕咧？ 唔得噶，真係全部都唔得咯，我就。 奶茶咧？ 奶茶太多奶都唔得噶。 雪糕咧？ 雪糕得嘅，太大奶味唔得。 奶昔咧？ 奶昔唔得啦， 唔得啦。如果系咁就 奶昔唔得啦。雪糕我都系中意食嗰啲椰子味啊嗰啲咯， 即系要冚咗嗰阵奶味咯。 冚咗阵奶味咯。 咁、如果喺中意食方面啊，即系譬如举个例，个男仔想约你咁样，即系同你去食嘢，咁佢一定要知道你唔中意食呢样嘢啦。咁如果想同你 dating 咁样食啲乜嘢，你觉得系你会中意嘅？ 我觉得啊，茶记啦，日本嘢啦，同埋我中意饮冻柠茶嘅，即系。我是可以喪飲凍檸茶、打邊爐我都喜歡的、我有試過飲曬一 pack 嗰啲陽光檸檬茶咯，六盒飲曬，六盒飲曬、 哦。哇！你都好中意飲喎， 都唔可以飲咁多嘅， 都會糖尿嘅。 咁所以就係因為你打邊爐你。即系你一定要饮一饮嘢，你就会好想饮嗰样嘢咯。 咁如果一个男仔佢好即系掌握到你啱啱讲嗰啲即系饮食习惯，去安排俾你，即系譬如我嗌嘢食啊，呢个有奶啊或者芝士，佢主动地帮你拨走啊嗰啲，呢啲细心位就对你嚟讲好加分咧。 我觉得首先佢嗌嘅时候已经唔好嗌咗，因为佢咁样拨走，我觉得。即係好刻意，同埋 嗌啲有芝士嘅翻嚟拎開佢， 太 幾刻意 ，too much 啦 ，too much 啦，太錯啦。 雙層芝士孖寶，跟住拎個翻嚟，你唔食芝士好，咁啊 too much 係嘛？ 呢個我會覺得太過特登，係啊，我寧願佢話，呢個有雙層芝士，我幫你走咗。咁仲好过佢喺我面前度搣开嗰个芝士，搞到我突然间幻想佢点样搣开， 摧毁佢芝士啊！咁 我谂系得你会咁谂啫，邱国成正常一开始走咗啦，系咪？ 我会好惊呢个人咯， 痴汉啊嘛！ 做咩啊？呢个系咪就系你啊，郭小姐？ 咁所以即系呢啲细心嘅位嘅男仔系会令到你会即系喜欢嘅，都系。 我觉得细心都系，但我揾到一个 quality 系，我觉得。如果那個男仔有真的會加分，就是幽默感、我是很喜歡有幽默感的，即不是那些亂咁講笑話那些、我突然間舉不到例， 你不用指住我 的，你又不用望住我， 我不是指住你， 因為我立刻想著說個笑話你聽， 他很厲害，他手指著你的眼望住我，一次過打完兩個，最不喜歡那些， 不是我是覺得即怎樣說呢，即真的幽默感嘅幽默感，但系我突然间举唔到一个例添， 系、 即系使唔使好有智慧嗰种，定系 又未去到 唔使嘅， 但系都几好笑咁样，我都几中意啲几好笑嘅， 笑话笑话笑话嚟嚟嚟， 应该早几个礼拜播出街嘅， 好啊， 人越大会发现有啲嘢越嚟越顶唔顺，加咗奶嘅咖啡 完咗噶啦， 哦。 我觉得好好笑、我那天一直肚痛一直想这个笑话、唉没事了 我觉得很有诚意 完了这个 comment 就有诚意了 okay. 但幽默感的男仔即是可能以往跟你一起的男仔就是即是这件事都挺明显就是有幽默感 不是 定是一路找不到 其实一路未找到、其实这样搞到我好像很厌尖、不是都有的 我一起过的人、有的有过幽默感好升的都有的但是都喜欢有才华的即是就有幽默感又有才华咯、即是我看这两样东西 多过个样子因为我觉得其实男仔最重要都是即是其实是个气场 是 即系我觉得个样真系冇所谓，其实大家夹就 O K。 有冇话边啲范畴嘅才华、以前可能嗰啲男仔就嗰样嘢叻啦，吸引到你咁咯。 我有试过同设计师啦，有试过我谂其实听歌对我嚟讲好重要嘅，即系唔一定要识玩乐器，但系识玩乐器更加加分。咁但系。 即係佢都鍾意聽歌啊，大家會 share 大家鍾意嘅戲啊、音樂啊，咁我覺得我都幾，即係佢係如果係有留意呢啲嘅話，咁都我好都幾開心其實。反而我升唔到啲，我諗係即係當會計師啊、 IT 啊、 金融啊嗰啲咯。雖然其實都想認識一下呢方面嘅人，但係真係升唔到，同埋我自己都唔，我自己喺呢一方面嘅知識其實係負咯。咁所以我真係就 唔知係零咁簡單， 係啊，係負。即係佢哋如果講緊咩股票啊，或者係點點點，我真係。和應唔到，我只能夠係去學習咯，去聆聽咯。 心理龍爪手， 跟住咧，我哋就會有呢一個嘅心理測驗同阿芝兒玩嘅。呢個心理測驗就係咁噶。如果你能夠進入呢一個虛擬嘅世界，選擇一個身份嘅話咧，你會揀以下嘅邊一個咧？ 即係打機 RPG game， 你要揀邊個職業？ 冇問題。 A皇族即是那些有权力的人，B 星骑士， 是的， B 就是武士， C 就是那些精灵，同埋 D 魔法师，是的，皇族啦， 哦，我想到了 精灵魔法师，是 我是魔法师， 哎，我又是这样， 因为我是 用 Diablo 的概念来的，因为我是用死灵法师，即皇族就是圣骑士，跟住之后德鲁伊或者野蛮人或者亚马逊就是武士，跟住仲有个精灵可能是德鲁伊， 是 的，我是用 Diablo，oh。 我是用死灵法师或者用法师系嘅。 我唔知点解。 你有冇玩过 Diablo 啊？ 冇啊。其实魔法师都得意嘅，但系我几想精灵咯，我几想拣。 嗯。 唔知啊，纯粹系觉得几得意啊，因为魔法师咧， 可能系男精灵咁嘅样嘅。 我呢个又冇谂，我一精灵咧，我就谂起嗰个叫咩啊？Tinker Bell 啊，嗰啲啊， 所以你可能會變男精靈。 精靈有好多種， 你諗下今日著到成身藍色， 你仲係男精靈？ 你仲係男精靈，十分勁。 係唔緊要㗎，男精靈都唔緊要啊，我覺得 都得意係嘛？ 得意啊， 都得意， 都得意。 因為魔法師個 feel 係似嗰啲有啲鬼鼻。 哦， 咁樣啦，咁然後皇族又太勁啦，即係太 blue blood 啦成件事，咁我又未去到啊，我覺得自己未去到呢個位，跟住第二係 冇事啊，即係揸刀嗰啲咯， 係好攰係咁揸，所以就 點解精靈可以飛咁啊，輕鬆啲， 精靈走嚟走去咁樣咯，係啊，所以揀精靈嘅係 揀精靈，我都係揀魔法師， 魔法師 係我魔法師出啲技好靚嘅，純粹係打機嘅時候， 哦係， 即係嗰啲兵器啊火器好靚啊嘛，嗰啲畫面咁， 同埋可以搖佢。通常魔法师 系唔使行远， 唔使行咁远， 又识瞬间转移嗰啲啦。咁啊，好啦，咁啊，但系究竟呢四个嘅虚拟嘅一个职业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有太多收拾 切也是虚空无常。我有个姿态，要看怕是太荒唐。我有好心态，笑看这荒谬世界。我有个姿态，要对得起自己。人间讽刺自身游戏。我有个姿态，哪怕跳上悬崖。我有好心态，笑看这荒谬世界。我有个姿态，我要欣赏自己。人间讽刺自身游戏。 首由张曼芝的姿态， 经实验室培植后，亦发现这种病毒较其他已知病毒更具传染力，能够非常快速地自我复制，所以短时间内在不同地点都出现多宗确诊个案，会尽快向国际社会通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珠江口及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炎热，但间中亦有骤雨。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最大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喇沙利道；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达之路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在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昌镇兴抗礼书院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近昌镇兴抗礼书院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音乐有疗愈的力量，不少歌手就在疫情期间创作疫情打气歌。天后 Alicia Keys 在20年4月就发布了歌曲 Good Job，啱晒送俾一啲喺疫情期间默默付出嘅人啦。无论系一线医护人员、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家长，定系送货速递嘅人，都要多谢你哋嘅付出。Good job！ Yeah, it's a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密切留意5月29日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出道超过30年，天团乐队 Biz。寻找解禁歌曲，拾回30年经典。动人旋律，重新回味昔日情感。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百元号，日本天团 Biz 歌曲精选集。 爱宠粪犬学堂， 有咬人行为的狗狗应该怎教好？ 通常会咬人的狗都是比较细胆的，我们应该填补它这个心理缺陷，那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至2点， 阿鲁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样做狗公关。 开咪 with CIBS 旅游记者洪慧冰。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翻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开咪 with CIBS 轮椅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为什么每日都要不开心？ 开咪 with CIBS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新一辑的 The Speaker 会有我侯家明和国际演讲会世界赛20强李彤 Vanessa Lee。 小时候其实呢跟大部分的同学一样的，有什么说话呢最好不要找我啦。但是当你鼓励他之后，他上到台呢找到他的信心的时候呢，哇，他就灿烂如星。 想了解更多英语演讲的技巧，记得留意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The Speaker。 Tee， 你觉得波城有什么优点值得你欣赏呢？ 一开始有着姿态型 Tee 已经令我加了2000分，跟住有幽默感，跟你聊天都很开心。 我是 Gigi 张曼芝，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张曼芝 Gigi 的，那我们就在玩一个心理测验，那个题目重复一次，就是当你玩一个 RPG 这样，那你可以成为里面其中一个职业的话，会选什么呢？包括有 A 就是做那些皇族很有权力那些， B 就是做武士， C 就是精灵， D 就是魔法师。那我和 A 就是选魔法师， Gigi 就是选了精灵。那但究竟是代表什么呢？那我们就逐样揭晓了。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皇族嘅朋友，代表你最自豪嘅个人特质就系独立同埋积极。你可以克服好多嘅困难，仲可以引领其他人跟随你。你自己认为自己学识系最广啦，工作表现最好，而喺领导方面都有出色嘅表现。不过亦都因为咁，你冇办法承受失败又或者被拒绝嘅打击。揀咗 B 武士嘅朋友，你最自豪嘅个人特质就系鍾意挑战啦。你行动力好高㗎，而且要求都好高，越有难度嘅嘢对你嚟讲就越吸引。所以你揀工作嘅时候都系视乎够唔够刺激㗎啫。不过好多时候一份工令你初头会觉得好有挑战性嘅，但慢慢睇真啲你就觉得冇乜特别。所以建议你要养成良好嘅耐性啊。咁今日好似 Gigi 咁揀咗 C 精灵，又或者好似阿一同波城咁揀咗 D 魔法师，又代表你最自豪的个人特质是什么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这个心理测验是说你最自豪的个人特质。魔法师就说我们是一些充满自信和生命力的人。 好，没什么生命力。 天生的谋略人才，这个好像像你。 天生謀略人，即係有個腦啊，去諗嘢嗰啲嚟嘅。 哦，咁唔似你咯， 唔似我啊呢、這個，但我有生命力嘅調翻轉，即係揀呢個 choice 嘅人咧，即係嗰啲拼搏精神好勁，所以嗰啲咩事業上嗰啲就會好好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唔係重點，重點就係你揀嘅精靈，咁係咪即係藍精靈咁樣咧？佢話揀精靈嘅人咧，你嘅特性就係坦率自然啊。即係個人好坦白嘅，即係啲嘢係冇乜避忌啊，又嗰句講嗰句嗰種，咁所以你呢一種嘅性格係會令到人哋好容易認同你啊、讚美你啊咁樣咯。但係唯一咧就係話你表面好隨和，內心極複雜。 我內心都幾複雜。 例如咧？ 即係例如會好奇點解呢樣嘢係咁樣嘅咧？ 嗯。 點解？即係舉例，點解藍色一定係藍色啊？即係呢啲咯，即係嗰複雜，我諗係。亂咁諗一餐， 係 咁樣十萬個為什麼嗰種，但係就唔係嗰種 鑽牛角尖，就唔係嗰啲， 係啊，唔係嗰種複雜，係我諗係另一種複雜，另一種連自己都解答唔到自己問題嘅複雜咯。 嚇！但你唔係追求一個科學嘅答案噶嘛？即係點解藍色係藍色係可以喺科學上可以解答到噶嘛？ 我就係唔係追求呢樣嘢啊？我係覺得。反而我是覺得點解係唔係一個理性的答案咯？係諗緊其他嘢咯，即係例如話我睇過本書係即係《瘋子的世界》咁樣啦。 嗯、 即係例如話嗰本書話，如果真係當個石頭擺咗喺度30年啦，其實個石頭佢會變化嘅，即係佢會好似人咁樣有變化。咁我係信呢啲即係。萬物都皆有靈呢樣嘢嘅，即係呢啲，即係我覺得係諗緊呢啲嘢咯，咁樣咯，咁就，但係呢啲嘢多數都係諗完就完，同埋、 即係假設將成個地球變成一個有機體，其實我哋只係入邊嘅細胞咁樣去理解， 係都可以咁講，同埋就係諗嗰啲即係類似清醒夢嘅嘢咯。 除咗講自己好複雜之外，另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好坦率、好直接咁樣，即係冇乜避忌嗰啲咁樣噶嘛。即係呢個你自己都發現到都係嘅。 我覺得係嘅，我覺得我唔中意兜圈嘅。有時我覺得我講嘢甚至無經大腦，即係真係覺得，唉，我呢一刻好想講講，咁樣啦。 係個笑話真係唔好笑就唔會笑啦。 系啦，即系佢觉得唔好笑，我冇特登笑咯，咁样咯。 你唔使享受我 嘅。系啊，但系 眼未受， 我亦都冇去避忌，系去讲出我自己嘅睇法嘅。咁所以就即系我觉得可能阿一会嬲咗我咯。咁但系 会啊， 就 系 系啊， 系啊， 咁就系有呢样嘢，即系我自己都觉得有嘅。不过都觉得系要婉转啲嘅，有啲 moment 系。 系啦，我学习紧咯。 你唔系唔好笑嘅，我未 get 到啫，咁样咯。你下次试下咁同 我 讲咯。 系我太蠢啦。 系啦。 你讲咗，你讲咗呢个笑话，当全部人都笑，我笑唔到，因为我而家中意林彤。 系。 即系如果我系， 我唔衬你啊！即刻我唔衬你啊！呢啲对白。咁你喺即系对住另一半嘅时候，系咪嗰种坦率系再劲啲、再直接啲噶？ 我觉得对住另一半就当然有一即系有更加多嘅少女心啦。即係我覺得，咁但係嗰個坦率同直接都有。 係， 如果你覺得佢有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你係要直接，但係你係可以 ，B B 啊，你可唔可以乜乜乜啊？咁樣咯，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咁、 嗯， 就唔係真係一個好嬲 bad。 執翻啲衫啦，咁即係唔係咁樣 band 落去咯？ 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個 sweet 嘅 moment 可以咁樣。 但你啱啱提咗三個字叫少女心，我真係好想知支持你嘅少女心係點樣樣，或者你少女嘅程度喺拍拖嘅時候係可以去到點樣樣咧？ 不如你哋估下，即係或者問下我，覺得我自己講好害羞啊，自己講。 疊字應該係基本啦，如果咁樣。 又唔一定喎。但是有拎清是會的應該。 嗯，即是譬如你有示範 BB 咁樣，即係呢啲，我覺得個聲係咪會唔同咗咧？ 又唔一定，又唔會喎。個聲其實 少女心啊， 唔係個聲唔會，個聲唔會。 係 某啲 moment 會，但是正常都是咁樣講嘢。 會嗲咯。 會啊，我會㗎。但係呢個我平時是唔會呈現出嚟。 但係你做咗啲咩先至你覺得係嗲咧？即係有權個男仔覺得嚇嚇嗲 咗㗎啦。 你少女心咗噶啦， 唔系嘅，咁我都识分嘅，我都识分嘅，我都有判断力嘅，咁我会知道系嗲嘅嗰个，总之其实系顺其自然嘅一样嘢。 嗯， 怕丑而家， 佢谂翻自己嗰个状态，唔系咁。 即系都话，即系讲呢啲，真系会害羞。 女神实验。 咁啊，跟住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阿芝芝啦。 系啊，如果你可以揾翻自己嘅前世，你觉得自己嘅前世系一个咩嘅人？ 嗯，我覺得 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呢个又唔好，但系我相信有前世今生。 嗯， 我觉得我前世首先会系一个男人先咯。唔知点解就系好强呢样嘢。 吓， 会唔会有个孖生细佬咧？ 唔会有孖生细佬嘅，我觉得成日我觉得我阿妹系我嘅情人。即是似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些 friend 咯，即是我哋那些以前是仇家，但是我哋真的很深爱大家，然后我哋下一世就做孖生啦，咁咯，即有呢种，不如我哋抛下抛，即系你 brainstorm 下嘛， 你哋觉得我 brainstorm 下，你哋觉得我前世是咩？ 因为你好中意谂嘢，你会不会是那些？即嗰啲唔知咩思考思想家系咪有啲叫做？ 嗯， 即嗰啲谂嘅啲哲学家嗰啲谂嘢，即嗰啲啊。 哦， 系啦。 我希望我前世系一个人咯，即如果系远古。 我阿妈都谂紧呢个问题，系啊，你系咯，你点解觉得自己一个人咧？你有权唔系人嚟喎。 哦，先头出现个念头，跟住跳走咗嘅。 我有权唔系人噶，其实可以系石头。 系， 但系我咧睇过咧，赤壁嗰套戏咧。 嗯。 咁啊，金城武咪做个诸葛亮嘅， 系啊系啊， 我就系想做嗰个角色，即系我冇嗰个慧根，但系如果俾我前世可以做一个人，咁我要诸葛亮咯，因为黐线咁靓仔， 哦、即系真嘅，真嘅，唔系咁嘅， 我知 你想做金城武， 但系我记得历史书有记载，即系有人话其实诸葛亮都唔错噶，但系佢嗰啲即系佢嘅聪明才智，我觉得。即系我觉得阿成武 诸葛亮靓唔靓仔？ 阿成武演绎得非常之好啊！ 我好期待你会 search 到啲咩嘅答案翻嚟 哦，全部都系啲连登嘅嘢嚟噶。 咁啊，咁因为佢嗰阵时我睇就系、是，哇！如果诸葛亮咁靓仔，真系呢、這个世界公平咩？咁样咯。咁但系我谂翻起电影嘅话，我会想做。咁所以 金城武 咦系个个都话诸葛亮好靓仔。 系啊， 所以佢老婆系丑噶嘛。 咁我前世 黄远老啊，咁你细妹前世都系丑。 唔系，我个老婆系咁啫。咁你唔俾。即是改歷史添喺度，你唔俾諸葛亮有一個佢好中意嘅人一齊唔到咩？但係 哦， 唔係我同我阿妹係另一世嘅，我哋係羅密歐與朱麗葉。 OK OK， 係。咁我嗰個版我都係尼安納度嗰個版嘅。如果我要前世嗰、那個羅密歐與朱麗葉，我都係嗰、那個應該係九唔知九七定九四嗰個 version Romeo and Juliet 改編，是就係阿尼安納 尼安納度做。 咁我希望我都 你係尼安納度。 係啦，我另一世我同我阿妹我就係尼安納度啦。 嗯， 係啦。但系都我都系唔知点解对男仔几有几即系几即系对男角色系有呢、這个、有呢个直觉，我觉得我之前系因为例如话如果前世要谂我做嗰啲公主，我又搞唔掂。 嗯， 系啊，系合理啊。 系一系就木兰咯，花木兰咯，如果可以，但我又系啊。 佢再男人啲，佢即系直接系一个男人。 可唔可以帮我谂下仲有啲咩？即系如果系， 我觉得系灵彩神、哦，即系如果系人。哦聊斋嗰个咧， 灵彩神 点解啊？点解分析下？ 分析下点解？ 倩女幽魂嗰个啊？ 点解啊？ 唔知啊，嗰种文人嗰种好弱质纤纤嗰种， 太好啦！我有呢种感觉， 系一文人嘅感觉， 系啊，即系嗰种会 一拱一打锤就晕， 系打锤就晕，然后要孭住一班书去， 但系佢书生嚟嘅，睇好多书， 系啊， 系啦，灵彩神佢一个书生孭住个竹篮，里面有好多书，咁但系咧佢就会被啲鬼缠上咗咁，但系佢唔系一个应付鬼 斋入边嘅一套仙女幽魂， 被啲鬼缠上咗噶要， 咁咪个鬼咪就你阿妹咯。因為人鬼殊途嘛， 係、 啊、中國版的 Ghost。 咁如果係啊，我突然間諗起梁山伯與祝英台，我都 OK， 我都中意嘅，好、多添。突然間 好多啊， 我覺得其實可以前世可以係好多嘢嗰度。 恭喜思揚。 最尾咧就准备咗礼物送俾芝芝嘅，开咗个题目啦，你可以重复一次，你开咗嘅题目就系、 是、我话我中意黑白色啦，中意书啦，咁样咯。 咁但系你平时收礼物系咪就系都系中意啲即系书本嘢啊？灵彩神嘅啫，即系灵彩神 咯， 系啊，书生 咯，睇书 系啦， 或者音乐，即系如果真系送部 synth 俾我，咁我好开心。但系我会我朋友。 朋友或者其实伴侣送我太贵嘅嘢咧，我都有少少 唔好意思 嘅，真系有啲唔好意思。如果屋企人送我，反而 OK。 阿妈 阿妈，我想要部 Sim 啊，送俾我啊，咁啊。 系话系啦，但系即系因为我即系我觉得阿妈如果佢依家送俾我嘅话，我都会觉得、哎呀唔使买嘢俾我啦。咁但 系咁破费啊， 系啦咁破费啊。咁但系即系如果我中学佢咁样送俾我，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啊。咁但系朋友我真系唔敢收太贵啊，伴侣都系咁，所以我嘅礼物我都觉得系心意为主嘅，即系少少的少少的。即係例如佢哋自己整嘅嘢，我都會好中意，即係 DIY 嘅嘢啦，係啦。如果小物件嗰啲鐵盒，其實嗰啲林林沈沈 CD cassette 嗰啲，我都中意。 即係呢啲鐵盒咁樣呢啲咁。 係啊係啊，我好中意呢啲，我好中意儲啲我覺得好靚但係好小物件嘅嘢啦，即係例如文具、寶啊、貼紙啊，我都中意。我以前都有買貼紙簿，係咁喪貼咯，因為都好中意，同埋嗰啲靚紙，我諗啲女仔會有共鳴，即係嗰啲有得搣嚟搣去嗰啲靚紙咧， 翻學嗰啲一本嗰啲， 好靚嘅，跟住又有即係可能唔同嘅公仔，佢哋都會出啲好靚嘅紙。我以前係 超中意， 成日買呢啲。 OK， 咁你收過最好嘅禮物，你覺得係咩？ 好老土，我都是回憶咯，即係一啲最係啦、 啊， 但係 估你唔到， 即係一啲我自己覺得是好有感覺的回憶啦，係啊 ，OK，、好啦，咁我哋就住佢講嗰個啦，你先啦先啦， 我先咯，我今日好求其啊，真係好求其啊，黑白色。 坦率， 坦率哦， 坦率， 我买两排朱古力咗。 哦，哇，好啊，好肚饿， 因为心情唔好想食朱古力今日。 哦， 就有黑朱古力同埋白朱古力。 哦，系啊。 我因為我本身想揾嗰只係直情佢係一 pack 入邊係有黑色同白色嘅朱古力，但係佢冇貨，咁我就分別買一 pack 黑色同一 pack 白色嘅朱古力。 你可以買繽紛樂咯，因為佢入面係白色，出面係黑 色咯。 哦， 係咪呢啲就 係呢只古靈精怪？係啊，太直率啦。其實你有好多 choice 咯，咁啊。好，我呢個咧，我哋將兩樣嘢融合埋一齊。 買一本黑色嘅書同白色嘅書， 買一本黑白嘅書咯。跟住，睇下先，所以我自己順便都買咗本。 哇！ 哇 Marvel 宇宙呢本我自己嘅，我自己見到自己買嘅。另一本《音樂使人自由》版本龍一，關於音樂， 哇 黑白嘅，你有啊？ 係啊，但係唔緊要。 哦，有飄書噶嘛？係唔好嘥。 唔係啊，唔係，我個封面同你嗰個唔同啊，因為。 哦，係啊。 系啊，同埋我要揾翻本书去咗边，所以我而家可以再睇，同埋你令到我再睇多次呢本书，因为呢本书好好睇，其实我觉得，同埋版本龙一系我偶像嚟嘅，都即系其中一个我觉得几 inspire 我音乐嘅人。 系啊，我本身问佢有冇多本，我都想买本自己睇，但系 哇，几有黑咗你呢个？ 系啊，呢、這个 你呢、 這 个你呢个就 系系咯。 系啊，又黑白色咁啱，跟住、觉得呢啲似系应该啱你睇，又系直觉啦，有少少。 系啊，所以我求其咁啊。 系啊，版本呢个系啊，呢个。佢好直接咁样话自己今日好求其啊， 真系好攰啊今日。 系啦，咁啊，两份礼物收到啦，即系如果两个男仔送两份礼物俾你咁样啦，你会拣边个赢啊？ 咁一定系 输咯， 波城啦。 系咯， 系我就 系 想听到呢一句咋，我赢。 系啊，波城就系黐线，已经。未完全認識，我已經買咗版本龍一，我真係好開心。我哋係哇，好好啊，真係！我已經開心到唔識 唔識講啦，係嘛？呢個朱古力都係你嘅，你可以攞翻去食嘅呢一個。 係啊，我會食噶，我會食。 係啊，呢個係 第一 呢個生存上嘅需要，好明顯。佢個朱古力佢啱啱 呢個係因為我肚餓，所以佢排第二啦。排第二都有亞軍啦。 係，雖然得兩個人。好啊，咁我今日再次多謝張環之支持嘅，謝謝你。 多謝。在頭上有花，突然就會開出正如夏秋。有被有捨亦能破損受傷的常有。在微下有傷，突然落到心中破皮馬膠。就發覺的夢，就算你把毒割多罕有，亦沒有人選你。 能像我听的音乐在这盛世太少美丽，你想你点点头下，未来没法选，但前面有一班真强依旧，就干快的事，就算尾巴都干弯完后，若没有人选。 听下呢一首歌系由朱怡亲自拣噶，佢话都系同姿态嘅意思相近，就是、希望大家即系会欣赏自己，忠于自己咁解。听过有卢海彤嘅作品叫做《嚣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输入病例。本港连续第四日并无本地个案，累计11837人确诊。新增个案患者是一名42岁女子，本月21日由印尼抵港，并非外佣或机组人员。他抵港后在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检疫，在检疫第七日的检测中确诊。由于他的病毒量不足，验不到是否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本港目前有少于5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并没有涉及外佣，亦没有涉及带有 N501Y 或 L452R 变种病毒株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举行会议，检视近日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的流行病学调查进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和袁国勇将会在会议后会见传媒。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支联会就六四游行及维园烛光集会申请的上诉。委员会说，上诉一方提出的游行及集会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本港疫情严重，周边地区染疫人数未能受控，加上疫苗接种进度未如理想，以及主办方未能说服委员会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是切实可行，因此驳回上诉。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失望，他说支联会会停止宣传六四集会，在六四当日支联会常委、成员及义工都不会以组织名义到场。蔡耀昌又说，作为支联会秘书及原有活动申请人，他不会在六四晚上进入维园，他希望香港人安全，呼吁公众各自悼念，希望日后能够重返维园。台湾新增3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20宗是本土病例，另有166宗校正回归个案，都是本地感染，再多21人死亡，创单日新高。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呢486宗本土个案中，新北市占最多，有224宗，台北市有168宗。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 会，我有没有少女心啊？ 好，报下这个的时间和天气啊。 现在时间下午3:38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紫外线指数是8，是甚高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是低的。 咦，就是落雨了。 是咩？边度 讲？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今朝都有落雨啊？ 有咩？ 有啊，落到嘻嘻含含啊， 瞓好冧啊！ 我同你差唔多时间瞓啫，我系俾啲雨声嘈醒咯，因为佢啲雨声打落去我个冷气机咧。 滴滴答答， 系滴滴答答嗰啲声，我系醒瞓啲嘅人嚟。 唔怪之今朝你醒到啦， 我唔关事，唔关事，我有责任感啊个人。 好啊， 费事俾人闹啊嘛。 边个敢闹你？好，睇下呢个礼拜推介啲咩啊？ 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一个饮水嘅好方法啊！话说咧，小弟咧，即系呢半年咧，都真系有点儿嘅饮得太多嘅。咁经过一啲身边人嘅劝说咗3-4个月啊，都劝说咗好耐嘅，直至到早两日真系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咧，就决定啊，毅然戒一戒酒先。但系戒呢样嘢咧。啊，心虚添肥仔，戒呢样嘢咧，唔系话一下子零秒断晒噶嘛，咁所以咧就从个量度慢慢减少，咁所以咧话说早两晚咧就去咗一间餐厅嗰度食饭啦，咁然后咧就嗌咗一罐嘅啤酒，好啦，嗌完啤酒之后，咁啊饮完嗰晚非常之坚定，今晚净系饮一罐，咁跟住但系又口渴，点算好咧？於是啊，就叫老板娘啊，俾咗支水我，咁然后就将啲水倒咗落罐啤酒嗰度。大家估下点解要咁做？冇错啊，就系要攞埋剩低嗰啲味啊嘛。但系经过咁样做一做之外，我发现嘅系其实冇咩味嘅，因为都俾你饮晒噶啦。咁但系咧有一种用铝罐嚟饮水，有一种好爽嘅感觉，即系比起你就咁攞个玻璃杯又好，攞个樽嚟饮水又好咧，系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嘅。所以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咩咧，就系试下将啲水倒落一啲平时你唔会饮水嘅地方嚟饮水，可能个感觉几得意嘅。笨毒兵团报告完毕。我嗰晚得两隻字啫，折堕。 我有4隻字俾你嘅啫，自欺欺人。 因为咧嗰日咧，嗰日饮完一罐啦，真系唔多嘅一罐啫。其实我即系嗰日系好坚定嗰日，一罐。咁跟住之后就嗌咗两支，我嗌咗3支水添啊。即系。嗰、那個有時，因為你有時去呢啲餐廳食飯咧，因為大家已經 friend 咗，同啲食客有 friend 咗啊，咁然後同個店員有 friend 咗，有時你真係喺嗰度吹下水啫嘛，其實求，咁你又唔想走住啦，咁但係又冇嘢飲啊，唉，俾一支水，又俾多一支，我嗰晚飲咗3支水，其實我係飲水飲幾多嘅人嚟嘅。我平均計過， 平時都多嘅。 我平均喺公司，即係而家日頭寫字樓嗰度做嘢咧，我可以飲2L水嘅、一個一日個，即係一個日頭咁樣啦。咁當然好多人都話：喂，其實夜晚飲完酒，日頭要飲翻多啲水嘅。如果唔係，你好易有痛風啊、剩下嗰啲嘢，有好多人都咁講啦。咁我唔知 水分喺個身體， 唔知真定假啦。咁啊，總之食飲水都健康嘅。嗰晚就係倒落去，跟住之後個我哋叫 Phoebe 姐啦，Phoebe 姐望住我，即係女店員。 你唔系谂住咁样沟翻啲味出嚟系嘛？话你有我啦，你有我啦， 可能啲味食咗喺个旅馆嗰度，我入水落去佢出翻嚟咧。 我同你讲，第一啖咧，即头嗰一杯，头嗰半罐啊，其实都仲有些少嗰阵啤酒嘅麦香味都仲有嘅。咁但系我三支大嘅嗰、那个Bonacqua。咁基本上咧， 乜都沖淡， 咩都冇啦。其實去第二、第三、第二、第三次都冇啦。 猜一下就係、是、第一下仲有噶嘛？其實嗰一下你中唔中意啊？ 冇嘅，其實有咁香味，但係你吞落口係冇味嘅。 系啊，同埋嗰下其实系淡咗嘅香味嚟噶嘛，已经系 系你即系你就咁闻都闻到， 怪怪的， 就咁闻啊，可能仲大浸啲味。好啦，咁跟住之后佢话你唔系谂住吸啊，系啊，好啦，去到最尾第二第三啖咧，即系第二应该话第二第三再倒 feel 水入去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冇晒味啦。但系咧我咁样饮下咧，嗱一定系唔系酒我知，但系你有一种。同你就咁饮嗱，攞个水樽，因为佢俾咗一支水我嘛，即系胶樽嘅水樽啦，胶樽嘅水应该话，支装水，同埋就我倒咗落个罐嗰度饮咧，哦，我系觉得罐嗰个系好饮啲嘅， 人类真系好容易， 系啦，人真系好易呃， 你只眼见到啲乜嘢嘅时候，会好似影响咗你脑里边 receive 嗰个 message 同个味道， 因为咧嗱，就好似有啲人减肥都系咁样嘅，即系。倒啲嗱，嗰阵时咪出过一款杯咧，咪话倒啲水入去一个有味嘅杯入边、嗯。如果佢可乐味嘅话咧，你饮落去咧都有阵可乐味噶嘛。 系 或者倒落个橙味嘅杯，佢都有橙味噶嘛，即系纯粹香味。因为味觉同埋嗅觉系互相影响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我嗰下系视觉影响我咯，因为我系啤酒罐啊，咁所以我有种 我唔系饮紧水， 我唔系饮紧水。我知系水，但我又唔系真系饮紧水，都 OK 嘅咁样，即系有种咁样自欺欺啊！因为我自己几中意，除咗储袋之外，另外一样嘢储得最多系储咩咧？储水樽啊嘛！我段时间沉迷做运动咧，我连饮水啊都要用嗰啲啜啜水樽啊，喺房入边瞓觉我都要摆两三支喺度，瞓觉都似做紧运动咁样，即系我系好唔中意用杯嗱。其实呢个系真系一个唔知点样解释，因为啤酒咧，嗱、我攞啤酒为例子啊，有啲人好坚持，即系好似阿玲咁样，佢好坚持嘅，一定要将罐啤酒咧倒落个杯度饮，甚至连个杯啊，佢都要 说一说嘅， 系啦，咁有原因嘅，因为如果 suppose 你饮啤酒，你系饮佢嗰个叫做味之外，你要闻埋嗰阵麦味啊，即系你要闻佢嗰阵麦啤酒花嘅味道，你连埋系要令到嗰层次系 rich 啲啦。 系 佢哋咁讲啦 ，OK， 即我系 转述啦， 我系 哎呀， 我系 攰啊， 唉，好攰啊，做人，即我系咁样噶嘛，我唔系嗰啲 layering 啊，有 angel ring 嗰啲嚟噶嘛，即吴彦祖就 angel ring 啫，我唔系噶嘛，我系 onion ring plus b 啊 ，it's okay。 咩三七黄金比例啊？ 三七黄金比例 ，no 冇咁多啦。 三十七蚊一份嘅 onion ring 啊，唔该。即系我系嗰啲啊爽啊咁样就算咯。咁、但系佢哋就追求，即系咁你呢个有个科学原因或者有个研究系真系哦倒咗出嚟，你个香味系令到佢个啤酒更加好饮啲。咁你明啊？系咪先？就倒落个杯，但水倒落个樽嗰度，同喺支装饮，其实都系水嚟嘅啫。你都系闻唔到噶，但系嗰视觉嘅享受同埋你觉得。呢罐嘢系我今晚嘅成就，我忍得住手，有一种咁嘅感觉嘅，都 同埋好似又健康一啲。我饮一啲啤酒，加啲水落去沟翻淡啲。 啊，系啦，跟住开始咧，就开始喺嗰度即系倾偈嘅时候就讨论。阿波都讲咗同一个 point， 咁你下次应该点样呢？下次就唔好饮晒一罐先。你每次倒一半，再倒一半水，咁你就可以摊到好长嚟饮啦。 哎呀，都系嗰两只字，折堕一比九十九咁样，你好似 开啲啤酒， 可唔可以帮我开起啲？嗰个系浓缩版， 老板啊，老板好深度啊，哎、收佢同人钱啊，俾梳打水佢啊，等佢有啲气嘅感觉。 系啊，呢、這个之前好似都有讲过嘛，我就系话要取代嗰种口感，但系感觉上顶自己健康啲嘅时候，咁咪饮呢个梳打水咯，即系夜晚你，哎、都系想锯下啫。动下啫，又唔系求醉嘅，冇乜所谓啦咁样。跟住咧，你有我有呢啲自己欺人嘅位嘅，就系、是、我好少食生果啊，因为我唔知系我解释唔到啊，可能真系懒又好咩都好啦。跟住之前阿彭家斌同我，佢话：，你唔食生果唔紧要嘅，有个方法取代嘅， 饮嗰啲蔬菜汁啦，即系便利店嗰只咩 B 之后嗰只， 我知边个。 你饮嗰啲啦，嗰啲 OK 噶啦，你所有需要嗰啲营养咧，嗰罐嘢有晒噶啦，咁样你自己买啦，咁我就真系去咗试买饮过下，味道真系好难饮，仲佢仲有拣嗰啲唔知咩番茄， 但系蔬菜汁嚟噶嘛， 有蔬菜啊，又唔知咩番茄，总之佢系将嗰啲你需要嘅营养摆晒喺度，系好难饮，但我 keep 住买，因为我都系觉得几方便啦、啊。同埋我 哦， 同埋你饮完之后，系啦，我已经吸收咗今日要嘅嗰个份量啦、 哦。但你嗰自欺欺人系一种唔同嘅感觉嚟嘅，即系等于 我冇你咁劲嘅嗰个程度。 唔系唔系都啊？点讲咧？但你嗰实际上系有分别啊嘛。 嗯， 即系个意思系在于嗱，我系冇分别，呃自己有分别；你系有分别，呃自己冇分别咯。你明唔明啊？即系你 suppose 食蔬菜系健康啲，但你选择饮蔬菜汁， 系 咁其实冇咁健康噶嘛？因为有啲人都话哦，你点样整嘅话都有啲营养啊，或者纤维嘅流失啦、啊，系咪先？咁一定冇咁健康，但你呃就健康。但我嗰种系真系有种，我真系觉得水咧摆喺唔同地方系有唔同嘅饮嘅感觉嘅。你试下翻屋企今晚，你嗱威士忌你可能会落一啲金属嗰啲 metallic ice 啊，即系嗰啲金属冰，有啲人会用金属冰啦，有啲人自己会喺屋企整个嗰啲 ice ball 即系咁样啦。你试 ice ball 落个冰落去，都系用个威士忌杯，你今晚试下倒水落去啊，你系会觉得嗰种水唔系你平时，你会用咗用饮威士忌嗰个态度、嗯，我觉得系嗰个器皿到你饮嘅方法唔同啊，即系我大啖咕噜咕噜饮支装水，但我嗰日攞住个啤酒罐，我冇得咕噜咕噜，而系我真系好似饮啤酒咁样。 逐啖味 系啦，你有嗰下，咁你已经有嗰种嘅 feel 噶啦，即系等于你今晚翻去试下，你转咗个威士忌杯啊，你再饮咧 ，on rock 啊 ，water on rock， 系啦，你会觉得你会变咗无啦， 慢慢 dip 啊嘛， 系啦，你无啦到熬嗰只杯啊，你成日摆喺红酒杯啊，你喺度 你会 摇， 睇会唔会挂杯先嗰啲水，其实啲咩器皿系平时 嗱。所以咧， 可唔可以当 shot 饮咧？水 我唔，你可以试下 shot， 我真系唔试啊！即系一嗰啲 shooter 杯， 系 shooter 杯。 但系有另外一个咧，我自己几中意嘅系嗱，一般嘅华人家庭系点样咧？屋企煲完水咁啊，有个玻璃杯或者胶嘅大嗰啲玻璃樽咁样，咁啊倒落自己个茶杯啊，或者倒落自己嗰、那个总之倒落 自己 个 杯度， 斜杯嗰度啦，饮水啊，系咪？好平凡。你试下将嗰支水。倒喺一个大嘅一 l 嘅水樽入面，玻璃樽嗱，仲要系嗰啲咧好欧陆风情嗰种玻璃樽，边款玻璃樽呢佢有个缩位拍上去，然后有个掣，唔系有个掣，有个又顶住嗰嚿嘢， 有个塞嘅， 系啦，当你揿翻落嚟嘅时候咧，那个缩咧就会塞翻落去嗰、那个，即系佢哋一啲高级嘅西都唔叫高级西餐厅，即系稍微贵少少嘅西餐厅咧，就会用嗰啲即系装水，然后啲柠檬喺入边啦。你试下唔需要有柠檬，你只要有嗰支樽啊，然后装满两三支。摆雪柜，临瞓前冲完凉，冲完凉临瞓前，唔系冲完凉临瞓前，系啦，冲凉临瞓前冲完凉一样，系啦，行入去厨房嗰度打开个雪柜，最好唔着衫添，如果屋企冇人，熄晒灯嘅，得电视机开咗，然后咕噜咕噜咁样灌咗半支雪柜嘅冻水，你会忽然觉得自己好似生活喺加拿大，你明唔明？你睇嗰啲美剧系咁样啊嘛，系咪啊？你明唔明啊？你忽然覺得自己好似生活喺加拿大噶 ，I'm Canadian， 係啊，或者你係或者係美國人咯，忽然變咗，即係嗰啲歐美人咪好中意沖完涼去飲罐凍水，然後佢哋喺雪櫃直接雪櫃攞噶嘛， 係啊，咁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再倒出嚟噶啦嘛， 係啊，咁你就係嗰個氛圍嗰件事，令到你做出嘅動作有種唔同嘅態度，嗰種器皿亦都會令到你飲嘅態度唔同，或者動作唔同咧，而你另有個感覺嘅唔同咯，我覺得係， 因為 其實真係由頭到尾都係自欺欺人嘅。但你系唔同咧， 因为你啊呢、這个少少提我话你讲翻打开雪柜嗰种，嗰时我去美国咧，不自觉地做一个外国人，就系、是、exactly 你讲嘅嗰种状态。我去超级市场买咗一个咧一 lit 劲大 pack 嘅嗰啲鲜奶啊，平时喺香港我都唔会买啦，然后摆咗喺住嗰个 Airbnb 嘅雪柜，然后朝早瞓醒觉食早餐，系打开个雪柜，然之后拿住嗰个一 lit 嘅鲜奶，然后企喺个雪柜面前，然后就系咁灌落去个口度，即系唔会倒落个杯度、 嗯， 即系 exactly 你系你啱啱讲外国人嘅嗰种状态。 系， 当我去到嗰边嘅时候，你都系不自觉做咗一，原来系会做咗一啲你平时唔会做嘅习惯。 哦，系啊，嗰个氛围嘛，你可以营造个氛围。嗱，例如你let's say 你想有种日本 feel、东瀛 feel 嘅，咁佢哋系点样咧？佢哋永远系会加冰嘅。 即係你嗱屋企你試下而家翻去加冰飲啊，喂 OK 嘅呢個天氣阿媽 OK 嘅，但係你試下冬天，佢冬天都係飲凍水噶嘛， 尊重，尊重你。 咁嗰個 feel 係唔同咗，例如你試下，啲人咪話食拉麵，你點樣睇一間嘅拉麵鋪正宗唔正宗？佢冰水俾你， 冰水 係啦，啲人話呢個係其中一個要求啦。 係， 你今晚翻去開罐盒味道啊，你擺罐冰水喺隔離，你都覺得自己好似食緊拉麵啦，係咪先？ 同埋你試下將盒味道倒落個碗度，再攞個底盤。日本人好中意呢個木嘅底盤啦、筷子啦，你試下將嗰樣嘢擺嗰度睇，又唔同感覺。哦，幾有日本嘅味道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個器皿啊，今日要教嗰樣嗰器皿啊，係會影響你嘅動作同態度。而呢个动作和态度是会影响你的感觉，就的结论。心理学家，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想睇下有冇人今晚试下，你嗰啲听众自己影相。 系啊，试最简单一样嘢。如果你屋企系有饮开杯中物又好，无论是威士忌又好、红酒又好、啤酒又好啦，你有嗰啲杯，今晚用一样嘅方法，但唔好倒酒出嚟，我哋健康啲，系啊，冇饮咁多酒，倒水。你会觉得自己饮个方法都唔同咗，我真心你试下饮威士忌用嗰个杯，饮水用嗰个威士忌杯，你都系慢慢， 唔系、 有啲泥煤味添啲水，水喉污糟， 系时候叫管理处搞搞佢，我水喉啲水有泥煤味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一个人 K。寻日收到一个好唔开心嘅消息。寻日喺 WhatsApp 入边收到一张嘅照片。照片入面有一个好可爱嘅细路女，呢、这个细路女笑得好灿烂，非常之开心，系因为佢手中入面拎住一张嘅卡。呢张嘅卡呢，我估好多女孩子都想要㗎喇。冇错，就係姜 B 嘅嗰张闪卡喇。我个女拎住呢张卡笑到见牙唔见眼，嗰种尴尬又腼腆嘅少女，咁佢真係少女嚟嘅，嗰、那个笑容真係我几妒忌呀。我忍唔住问佢，咁你要契爷张闪卡定係要姜涛张闪卡呀、啊、姜涛。所以我决定喺度，我代表所有嘅爸爸，所有嘅契爷，正式同姜涛宣战。我哋得一个要求嘅啫，可唔可以唔好咁靓仔，俾翻个女我啊！求下你啊，大佬！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噩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再见。从未及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 虽像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我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负，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在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我力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不在乎不在乎，生于这世界还有一丝牵挂，令我在乎。当天际难了，不区分起舞，除下这假模，打个招呼。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唔系，即系阿姜涛先生啊，其实你都咁多 fans 啊，让一个俾我啊，让翻个女俾我啊， 你几好中意呢只歌啊？咪 系，听讲啊，佢同佢细佬都好中意。 冇计啊，姜涛同你契女讲 I love you 啊。 唉，以前就系同我讲嘅咋。 因为同 Candle 讲 I love you， 唉唔做啦， 讲台 DJ 向 Candle 先剪。